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副古书片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耍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吆喝啥？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又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通报给大家。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硕果仅存的几位宝字辈的相声前辈之一，常氏相声世家的代表人物常宝华先生啊，今天上午呢不幸辞世，享年88岁。我们在几个月前还刚刚在节目中啊，和大家一起回顾了常氏相声世家呀几代名家们在舞台上给我们留下的那些精彩作品。虽然斯人已逝，但他的艺术，他带给我们的那些笑声啊，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呢，我们也是撤下了原计划播出的节目内容，临时赶制了一期常宝华先生啊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的回顾，以此来表达我们对这位深受观众朋友们喜爱的相声前辈的哀思。下边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对常宝华先生来说呀堪称代表作的相声作品。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他和李洪基先生合作表演的一段歌颂我们新生活的相声作品。昨天， 我们建国已经10年了。 是啊， 你看每个同志啊，都是非常的高兴、啊。 哎，人逢喜事精神爽嘛。 也无论是大人小孩啊，都是欢天喜地的。 那是， 我们想一想，在解放前，你说有这么高兴过？ 那时候过的什么日子？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爸爸跟我妈就为了这吃饭，天天吵架。 那叫吵穷啊。现在不吵喽？ 吵， 还吵。 前些日子我妈攒了俩钱儿 啊， 她要想买个缝纫机， 正用啊。 我爸爸不同意啊。 咋呢？ 他是好玩 啊， 他想买个熊猫。 买，嗨，养个熊猫干嘛呀？ 我妈也是这么说呀。 啊， 你看看，现在日子好了，你就知道玩，养活花养鱼还不够，还要买熊猫。 是啊，你今天买个熊猫，明天再弄俩刺猬，那你们家不成动物园了？ 我妈说这样也行 啊， 你买回来咱们大伙玩。 大，嗨，你买回来怎么养啊？ 养它干嘛呀？ 嗯、 啊，熊猫 啊，是啊，不就动物园那个吗？ 哎，不就是， 哦，还得买个笼子。 买笼子干嘛？熊猫收音机， 哦，熊猫牌啊。 嗯， 这多别扭。 你说在解放以前，我爸爸跟我妈能够为熊猫吵架？ 行行，您把那个牌啊带出来吧。 在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哪两句话呢？ 全有就是别有病。 对，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哦， 那个时候我们家占全了 啊， 是又有病又没钱。 你瞧瞧， 就在48年、我爸爸跟我妈俩人并了一对儿， 那生活就得靠你了。 我还小呢， 多大呀、 我才这么高。 对 啊，啊不，那个小辫儿这么高， 吓我一跳。那怎么办呢？ 只有当点吃点吧。 啊，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我大爷又来了。 你大爷 在乡下， 哦，是农民， 给地主扛长活。 嗯， 也是混不上饭吃。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 哦， 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是这个生活呀。 嗯，那哥俩就一块挨饿吧。 老哥俩见着直掉眼泪 啊。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我还有把力气。 嗯， 只要有我，我绝不能让你们挨饿。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就当 当。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是啊， 应该找个事做嘛。 说的多容易，那个时候穷人你哪儿找事去？ 哦，对，哎，要不做个小买卖嘛？ 没本儿啊， 借点 借 啊！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啊？那孔祥熙、宋子文都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我不认识。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你说跟谁借呀、啊？ 怎么呢？ 那东屋了是个磨剪子的， 哎，哦，那是不能借呢。 哎，南屋了倒是个买卖人， 哎，那就跟他借吧。 那买卖小点儿， 干什么的？ 卖耳挖勺的。 卖，这也太小了。这 我们隔壁王科长、 嗯、 是个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找他借？ 哎，科长有钱呢， 他是卖黄历的。 卖科长卖黄历？ 哎，不，他叫王克章、哎、 你听这名字 大伙儿都叫惯了、管他叫科长。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哦，那就跟他借吧。 去了。 嗯，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 人太老实了。 老太太明白了。 哦， 进来啊，来来来，坐啊，用钱吧，甭着急啊，先跟我这儿拿10万，不够再拿来。 嗯， 啊，老实巴交的，要不是你呀、我还真不借。 老太太真好说话。 可是五分力呀、 对 啊， 还要利钱呢。 啊， 借10万块钱还得交5000块钱利钱。 啊，不，五分力。 怎么个五分力呀、 借10万呢 啊， 每月给5万块钱利钱。 我阎王账啊。 我大爷接过钱这么一点，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 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哦， 这就扣了， 这是多厉害， 这不像话。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 啊， 这年头啊，这真是没有办法呀。越想越不是滋味啊，这么大利钱，这到时候我怎么还呢？他又给送回去了。 哦， 大娘，把这钱给您吧。 啊， 老太太一看乐了。 啊， 哼，借钱呢还是借你这样的。 怎么呢？ 刚把钱拿走 啊， 这下月的利钱又送来了。 对 啊，合着没动地方，10万块钱没了， 太厉害了。 我大爷说，那个什，我还是借吧。 是啊，那不借有什么办法呢？ 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 哦， 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怎么呢？ 他儿子外号叫活阎王。 嚯， 谁惹得起？ 嗯， 这年头也真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瞧瞧， 上回我卖了东西， 嗯， 那不是买了一辆洋车。您看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血了。目前那个车呀、我也没有用，您先拉几天吧。 嗯，真是穷人乡的穷人呢。 我大爷很受感动 啊， 科长啊。我要是挣了钱呢，也有你一份 儿。哦， 哎呦，大爷，您提这干什么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维持生活，您就是对我那洋车呀，多注点意得了 啊。 科长，这你放心呐、这个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那老人家一定很细心。 第二天一早就起来擦车呀。 哦， 天不亮把车就拉出去了。 哦， 没有经验，他竟在那胡同转呀。 你瞧瞧。 找不着座儿， 那拉谁去啊？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 啊， 这个人呢背着东西， 哦， 满头大汗， 啊、 那儿正学嘛着。 哎，找车。 我大爷过去了， 啊、 先生，我，哎呦，捡破烂 儿。哎，那怎么坐车呀、你是？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个座儿， 啊， 肚子直叫唤呢， 饿了， 买了个窝头，花了500块钱。 哦，500块钱买个窝头， 现在你听着新鲜。 金圆券不值钱呢。 哦，对， 这窝头舍不得吃， 嗯，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边了。 呵， 你想哪儿等座去呢？ 上热闹地方去吧。 街上那么乱 啊， 又不懂这规矩，怕惹事啊。 嗨，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啊， 一看这个地方挺清静啊，这车刚往这一搁，好，外国巡捕，那国民党警察递了棒子就过来 啊。 哎，这是你待的地方吗？啊，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有汽车，谁坐你这车呀？你成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怎么呢？ 洋车挡泥板就碎了。 你瞧瞧，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这就跑了。 是啊，那不跑非挨打不可呀。 天也黑了， 嗯， 一想家里还没吃饭呢， 那就先买点面吧。 找了一个面铺。 哦， 一想这个车呀还不能堵在人门口， 怎么呢？ 怕人家不乐意。 你瞧，想的真周到。 一拐弯搁到树底下了 啊， 把借的那5万块钱拿出来，进了面铺，又拿出3斤面钱。 嗯， 掌柜，您给要三斤面。 对， 掌柜的一看，怎么穷疯了？ 怎么呢？ 2斤面钱买3斤呢？不，我那是3斤的钱呢。 啊 啊，涨价了。 涨，嚯，这涨得真快。 涨了， 那就买2斤吧。 好，您给我拿2斤吧。口袋呢？还没带口袋。 瞧， 到了车厢，这又找出2张报纸来。哈，您给我包2斤吧。 对， 2斤呢？1斤了。 一啊，不是2斤吗？ 你拿纸那功夫又涨了。 哦，哎，又涨了。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啊？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哎啊！ 我大爷一想买吧， 啊， 再不买这俩钱也就打碗酱子， 可不是吗？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 嗯， 这手拖着面，由打面铺出来，对面过来个伤兵， 哦， 架着拐 啊，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这一眼就看见那钱了，过来就撞， 这是诚心呢。 药瓶子往这一扔，哎，你怎么撞我？你看碎了不是？这是打针的药水，这是美国进口货，这叫西皮赖提。 哎，什么？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呀， 成心讹人呢。 你赔，过来就欠了。我大爷说：“哎呀，老总，这个钱可不能动啊！什么他妈不能动啊？你拿过来吧，你。” 还上兵，这是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 啊！这西皮莱提什么药这么贵啊？啊！哎呦，旁边有一位搭茬了 啊， 老头，什么西皮莱提？这是讹人的，上回我也遇见过，你认了吧？伤兵谁惹得起啊？啊！记住了，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嗯 啊。这年头这简直是没有王法呀、啊、你这抢人愣没人管呢、啊、又过来一位 啊， 把我大爷嘴捂住了。哎，莫谈国事啊， 你瞧连话都不让说呀。 我大爷一想回家吧， 啊， 到了树底下一看呢，可要了命了。 怎么呢？ 洋车丢了。 哎，你瞧这一天过的， 当时往台阶一坐、 嗯、 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愿意了。 是心里难过嘛， 神经失常了。 哎呦，逼疯了， 神经病了， 那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法治 啊， 只有流落街头啊， 真惨呐、 啊！哎，直到了北京解放， 好、哦， 经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哦，那这么说他病得不轻啊， 什么也不知道了， 哦， 也不说话。 你想， 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 啊， 就怕见人。 怎么？ 只要一看见人，这病就更厉害。 那是受刺激太深了， 在医院住了整整的10年呢。 啊。 就在这几年来，那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把他这个病给治好了。 哦， 这脑子清醒了 啊。 哎，我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不是让伤兵给打了吗？哦，这是给我送医院来了。 哎，脑子是清醒了。 这是多咱的事情呢？ 多咱呢？ 昨天， 哎，昨天， 脑子是清醒了 啊， 就是这个时间呢，他闹不清了。 哦， 哎呦，大概是昨天呢。这么阔的医院，这我得花多少钱呢？ 嗯， 这个时候护士啊，给送饭来了。 哦， 大夫，我该出去了、 啊， 我的病好了。护士一看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啊、 高兴的就往外跑啊。待了一会儿， 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哦，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大夫，我不饿呀，我那儿还剩半了窝头呢。 对，还没忘那窝头呢。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 还昨天呢？ 院长说：“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了。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10年了。” 哎， 10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这个病啊，好了。 对， 我大爷心说，这是要敲竹杠啊，这是 敲竹杠。 我说大夫，行行好，让我出去吧。院长说，老大爷，这不行啊。您的病啊，虽然好了，还需要多住些日子。 哎， 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做好不好啊？好，您休息吧。啊，咱们走吧，大伙儿全走了。 哦， 我大爷越想越不对呀。 啊， 怎么？愣说我住10年了，这还让我接着往下住？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儿算呢。 哎，一块儿算，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啊。 这还没忘了借钱的事儿呢。 干脆我走吧，我。 啊， 出门一看呢，护士在那儿坐着呢。 哦， 把我大爷吓一跳。 啊， 哎呦。这儿盯着呢，这 嗨，人家那是值班呢。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那个，我乌了闷得很，我到外边转悠转悠。好，那我陪您，咱们散散步吧。 对， 哎呦，得跟上喽。 呵，人家那是对病人负责任。 护士说：“老大爷，您别走了，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是吗？ 您就在这儿休息吧。 哎， 啊，我就在这儿坐会儿吧。啊，哎呀，老大爷，您该吃药了。 是啊。 不吃了，哎呦，不吃药哪行啊？小李，给3号病房拿药来。 嗯， 就瞧有个男同志手里边攥着药瓶子， 哦， 冲我大爷过来了，把他吓坏了。 哦， 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什么？ 西皮赖屁， 嗨， 跑了， 跑哪儿去了？ 回家了。 他认识家吗？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呐。 啊， 一进前门他不敢走了。 那是啊，变样了吗？ 这不是天安门吧？ 嗯， 哎，是啊，不是，不是，是，是不是啊？ 哎，你问我干嘛呀？ 他在那儿正犹豫着呢。 啊， 打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哦， 我大爷给叫住了。 啊， 小少爷， 哎，小少爷， 这是天安门吗？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嗯， 哦。这个花园跟这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怎么是外国人盖的？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哎， 自己啊，就是咱们大家的，也有您一份。 对， 我哪有钱盖大楼啊？ 呵， 老爷爷，您看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嗯， 这个是大会堂，就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儿开会。 哎， 什么？人民代表？啊，就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事。哎，莫谈国事。 好，还莫谈国事呢。 小孩也乐了。 嗯， 哟，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 是吗？ 别说了，宝贝儿，走吧。 啊， 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哦， 再见。要打人是怎么着？ 啊，这你还有什么怕呀？ 吓坏了。我大爷出了医院，把我们急坏了。 怎么？ 医院打了个电话 啊， 说他病好了。 是啊， 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跑出来了。 你瞧瞧， 哎呦，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那上哪找去啊？ 到了天安门呐， 啊， 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了。 眼神好。 哪儿啊？他穿着那睡衣出来的。 穿睡衣。哦，那是好找那个。 下了汽车我就过去了。 啊，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啊？ 铁蛋， 铁蛋，嗨，起小名干嘛呀？ 你是铁蛋吗？我说啊，我是铁蛋，梳着小辫儿，啊，不对呀， 怎么呀？ 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 哎，没听说过是。 我说那个啊，我长得是快点啊，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 对， 来来来，您上车吧。 哎， 啊。咱们坐这个， 你瞧，坐汽车也新鲜， 过去哪儿坐过呀？ 哦， 我说您上车吧。 啊， 我摆摊呢就给搀进去了。 坐在车里边，哎呀，这个嘀咕啊，铁蛋，咱们坐这玩意儿行吗？我说大爷，现在都可以坐汽车， 哎， 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还没忘拉车的呢。 我说现在啊，没有拉车的 吗？哎， 哎呦，都要了饭了。 对，怎么都要饭了？ 司机同志搭茬了。 嗯， 老大爷，现在可没有要饭的了。 是吗？ 你看在过去啊，我就是个拉车的， 你瞧瞧，现在人家开汽车了。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 啊， 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啊， 哦， 司机又打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 啊。 我大爷跟人家还挺客气， 哦， 谢谢你啊兄弟，谢谢。哎呀，甭管我了，留神那车丢了 啊，你汽车丢得了吗？ 到了家了，他们不敢进去了 啊，不认识了， 也难说 啊。 过去是什么样啊？ 那是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 哦， 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豪亮，一堂的新家具。 你瞧瞧，变样了吗？ 我大爷进去都愣了 啊。 铁蛋，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大爷，这是咱们的家呀。 是 啊，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进门，哦。还没忘那一间屋子半间炕呢。 我说您忘了，这就是房东的屋。 哎， 我大爷急了。 哦， 你当了阎王了？ 哎，这怎么是当阎王了？ 你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这是发财吗？ 我告诉你啊， 嗯， 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情啊，啊！我说大爷，现在变了， 哎， 变了，这一天的功夫怎么变得这样啊？ 好，还糊涂着呢， 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够当阎王啊。这个变化我一时半会儿我是讲不清啊。您说这个活阎王啊，早到法院去了， 哎， 被管制了。 是啊， 怎么还有管着阎王的？ 你看还没明白过来呢， 现在哪有阎王了？ 是啊， 咱们当家做主了， 哎， 您看我大娘在农村也进了敬老院了，享福了。 哎， 享福？ 是啊， 你说胡话呢？嗯，嗨，我跟您说吧，您呢简直还没忘咱们挨饿的时候呢。那我怎么忘得了啊？ 是，那是以前的事， 那不是昨天吗？ 哎，昨天。 我跟您说吧，我们这儿正说话呢， 嗯， 王科长回来了。 哦， 哎呦，大爷出院了。大爷您还认识我吗？哎呦，科长啊，我对不起你啊。 怎么呢？ 我把你洋车丢了。 嗨， 王科长也乐了，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是吗？ 过去咱就别谈了。 嗯， 现在都挺好的。您看我在建设局呢。 是吗？ 哦，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哎，怎么还卖黄历？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呀真当了科长了。 嗯， 时间的关系啊，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呢到这里先暂告一个段落了。常宝华先生和李洪基先生表演的这段昨天我们先欣赏到这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先生。 北京时间一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您的，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要和您一起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今天上午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常宝华先生。刚才上一时段呢，我们正在回顾啊，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非常富有创新精神、创新意识的常宝华先生和李洪基先生合作表演的一段歌颂我们新时期新变化的相声作品。昨天这段作品呢还没有听完，我们还是先来继续欣赏。 王科长说，哎，带着大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是吗？ 我一想，对啊，好，咱们爷俩出去一趟。 对啊， 那个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睡哦，还穿的睡衣呢，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我说您带着俩钱， 对， 带着零花。铁蛋，我不要钱。嗯，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是吗？ 好，先给我2000块钱吧。 对，2000。 我说您要那么些个干嘛呀？啊，您就带着十块钱吧。哎，十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还没忘那窝头呢。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金圆券了， 现在的钱值钱了。 我带摊就到了王府井，哦，刚一过马路，揪着我就往回跑啊！哎呦，警察来喽！ 警察怕什么呀？ 我说您别跑啊！这是人民警察呀！ 是啊， 甭管哪儿的警察呀，他带着棒子呢。 那是指挥汽车的。 我说您看一看，您看看警察啊，搀着老太太，您看还给拿着东西过马路。多好啊。 你是吗？ 嗨，那是他妈呢。 嗨，人民警察对谁都一样。 我带他又到了百货大楼，他这个眼睛可不够用的了。好，哎呦，怎么比那瑞富祥还大啊？铁蛋，这叫什么祥啊？ 什么祥？ 我说这个叫百货大楼。 哎， 哦，这个是哪个东家开的呀？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 哎，人民的。 走，咱们进去吧。嘿，别乱进去啊。 怎么 这进去要把咱们轰出来呢？ 你瞧他想的真周到。 我说您看一看，这么些个人跟咱们还不是一样吗？ 是吗？ 走吧，咱们进去吧。到里边一看，哎呀，这个热闹 啊。 嚯，铁蛋过来，把那个钱呢拿住了。 怎么呢？ 留神让人抢了。 嗨，现在哪有抢东西的呀？ 我说现在没有抢东西的了。 是吗？ 哎，那么大洋车还丢呢。 呵， 他不放心呢。早两步掏出来就看一看。 哦，这过去都让人家抢怕了。 我说您带着吧，丢不了啊。 是吗？ 我带他呢就到了二楼。 哦， 我说给您买双鞋。 对， 我大爷直跟我嘀咕， 嗯， 咱们上小市买去吧。 怎么？ 这儿贵呀。 嗨，哪都是一个价。 售货员听见了， 嗯， 人家拿过六七双来。 你瞧瞧， 把我大爷吓一跳。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 嗨， 售货员说：“您不买啊，我们也是欢迎的。” 是吗？ 您随便看一看吧， 挑一挑嘛。 哎，他就试了一双。 哦 哦，这双合适，我买了啊。铁蛋，给钱，快给钱！ 忙什么去？ 一会儿涨价了。哎， 这怎么还怕涨价啊？ 售货员也乐了。哎，老大爷，您放心，我们涨不了价啊。 是吗？ 把鞋包好了，给他们带到了休息室。 哦， 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 啊， 老大爷，您坐这儿吧。 对， 他往那儿一坐，还是嘀咕。 坐，瞧瞧，老怕丢了。 好，您这儿坐着啊，我给您倒完水去。 对， 就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怎么？ 我大爷跑出去了。 哟， 我说您跑什么呀？那儿有当兵的。 当？ 啊？我一看，嗨，那是解放军。 那怕什么呀？ 人家说的对啊，见着当兵的躲着走啊。 呵， 我说这个解放军呢，哎，追来了， 追来了。 我一看呢，和解放军就追。 嗯， 我大爷就跑，由打二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得，这一下可热闹了。 解放军同志说，哎，老大爷您跑什么呀？给您 啊。什么？ 您把钱掉。 瞧瞧， 那个老总留着花吧。 喂，啊，这个什么花呀？ 大伙全乐了。 嗯，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 是吗？ 我大爷感激的呀直掉眼泪呀。 啊， 哎，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个广播喇叭响了。 哦，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 你瞧瞧， 大爷您听见了没有？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是吗？ 我大爷这么一听 啊， 扭头就往二楼跑啊。 哦， 我说大爷您干嘛去啊？嗨，领我那洋车去。 嗨，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常宝华先生啊，早年间和李洪基先生合作表演的一段歌颂型的相声作品《昨天》。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晚年的常宝华先生啊，和石富宽先生合作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拴娃娃》。 我们就说这段石头记。 哦，您说的这是《红楼梦》里边的故事， 挨不上。 怎么？ 石头记？ 怎么个石头记啊？ 哼，石富宽投胎转记 呀，这还是我的事儿。 嘿， 这可新鲜， 你可别过意啊。 嗯嗯， 这段也只有我说。 那倒是。 我了解你啊。 那没错， 不客气说了啊，看着你长起来的 一点不假 啊， 一点不假， 光阴似箭呐。这小子长这么高了 啊。哎呀，我说您有胡子吗？ 有没有的捋下先搁着吧。 这有预知的吗？ 小时候最招人喜欢。 那倒是， 好玩极了。我记得你这么高的时候。 我是那蜡头。 什么呀？小辫。 您倒说清楚喽。 好玩。哎，有一年我跟你爸爸带着你洗澡，还记得吗？ 那么多年了，我哪儿记得，记不清楚了。 年头太多了。 对了对了， 好玩。 嗯， 大池子里边连蹦带跳，撩水，高兴， 爱玩， 在那玩。 嗯， 他爸爸说他，富宽，富宽，淘气，下回不带你出来。就他这一句，大伙儿全乐了。 我说什么呀？ 你不带我出来，我妈带我出来。 哈， 多聪明 啊。我这还聪明呢。 啊， 您别提过去小时候的事儿。 哎，那么你知道不知道，在没你的时候，你父亲和你母亲的情况了解吗？ 您这不是还没我呢？那我哪知道啊？ 也难说。 嗯嗯， 没有你。 哎， 在没你的时候，你爸爸跟你妈一天到晚为了你是长吁短叹。 哦，没孩子着急。 家里有钱，他爸爸就为了孩子， 嗯， 经常外边打牌去，消遣，就忘了孩子了。 我心里的烦， 回家又想起来了， 嗯， 不在乎输赢啊， 嗯， 他爸爸是个牌迷，就爱玩这个麻将， 对， 只要一回来，烦了， 没孩子着急。 有一天，他爸爸在外边打牌， 嗯， 回来以后，望天长叹， 唉，天哪！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 我爸爸是老歌星。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富宽， 哎，我这名还是早定下来的。 儿啊， 嗯， 你在何方？ 一着急，我爸爸把病根都勾起来了。 他爸爸难过呀， 嗯， 你看人家有儿有女， 是 子孙满堂。 嗯， 人家是怎么了？ 是， 我是怎么了？ 我爸爸怎么了？ 我怎么了？ 这是我爸爸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爸爸到底怎么了？ 我到底怎么了？ 我爸爸没犯毛病，您犯病了。 你爸爸纳闷儿啊，人家都有子，我为什么没有子？ 是， 我为什么没有子？ 嗯， 哦，对，是没子， 想起来了， 贾瑜没子。 哎，对， 去， 别开玩笑啊！您这 就在这个时候， 嗯嗯。 你母亲来了。 哦，我妈来了。 一看你父亲气色不对。 对， 很关心喽。 嗯， 你的母亲要问一问你父亲， 得打听打听 哟。 哎，我妈有个口头语，未曾说话总是先吆一下 哟。 嗯 哟。 怎么了？这是 踩猫尾巴了。 嗨，看着点脚底下。 我说你每天回到家里边，你总是那么欢不愣跳的。 对， 嗯，你 不是你等一下 啊， 这个欢蹦乱跳这用词不当。 哦，你每天你回到家里边老是那么贼眉， 嗯， 老是那么阴阳， 是个什么词儿？ 欢天喜地。 对，你妈说就是这词儿。 哎， 每天你回家总是欢天喜地。 嗯， 今天为何愁眉不展？ 得问问。 我问问你， 嗯， 我是缺你吃了， 嗯， 我是缺你。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嗯， 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 说实话啊， 嗯， 你母亲是不是有点口吃？ 不是 结语， 不是，是一着急倒是有点慢结巴。 你说我得想想了吧？ 对对对对， 是不是？我是缺你 啊。 吃了，我是缺你穿了， 哦， 我是缺你 喝， 缺你带了。 哎呦我的妈呀！ 嗯，我是缺你奶 啊， 奶样了。 我要是有了钱，先给我妈这毛病治好了。 这大喘气耽误事啊，感情， 那哪的事啊？ 你爸爸没说话， 嗯， 冲你妈打了打哑谜。 怎么打的？ 你妈明白了。 我妈会明白了这哑谜。 明白了。多少年了，老夫妻啊，就知道你爸爸喜欢打牌啊， 牌迷呀，啊。 他这个哑谜离不开牌棍的事儿啊。 他这一妈子脸儿。 你甭看我天天绷着个大白脸儿， 这手 盼着你跟我生一条龙， 这手对上 你连腰肌都没给我提溜来， 这一推 一推呀，啊，儿女对我来说门前清， 一只嘴， 你别看我嘴撇得跟八万似的， 这俩眼 哭得跟那红钟一样啊， 手往这儿一搁， 我心里发堵，天天我是自摸中心五啊， 哈，这谁能明白呀，啊？ 我来问你， 嗯， 我们结婚有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说， 嗯， 爹妈， 我说您再学我妈这毛病，我可跟你急了啊！怎么了？这是？ 别，这得算着算这个日子， 算就算吧，这干嘛呀？这个怎么了？ 我这是习惯了。 嗯嗯， 咱们结婚有400多年了。 对，吴三桂做的媒。明朝的事儿， 40多年了， 这差不多。 找我， 嗯， 我们结婚40多年，你是给我生下一儿，你是给我养下一女。嗯，常言说得好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 嗯， 炕上没有拉屎的，坟地没有烧纸的；炕上没有撒尿的，坟地没有穿孝的；炕上没有撒欢的，坟地没有打饭的。 嗨。这思想可太陈旧了， 就是 这老年人想不开。 对， 没儿女着什么急呀？ 哦， 这老了退休金 啊， 不行，您养老院一住， 老有所养。 对呀， 这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制度来决定的。 嗯， 可是，在当时那样一个历史条件下，你的父亲是个封建思想。 哦，过去也没有这， 还直问你母亲呢。 嗯， 你说呀，你说， 嗯，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生？ 哎，应该找找原因。 谁找原因呢？问你呢， 是为什么？ 说呀，怎么问我呀？为什么不生啊？为什么不生？ 我给你生一窝刺猬，哪儿的事？您跟我嚷什么呀？ 不是，这是你爸爸问你妈呀。 哦，问我母亲呢？ 把你母亲问急了。 嗯， 哎呦，天爷，天爷，我的老天爷呀！ 嚯，一着急把家乡话都想起来了。 好啊， 嗯。 不生养你来，我一个人啊， 嗯， 你就没有责任了吗？啊，你就说我在这个家容易吗？你还拿我当一个人吗？ 嗯， 我是在家里边里里外外我是忙得一个溜够啊，我在外边我是又演小品又拍电视剧啊， 嗯， 就那苍生我就拍了好几季呀， 对， 我妈是赵丽蓉啊。 这 怎么了？ 这不是 打个比方 诉苦吗？ 哦，这么意思 啊。 嗯， 告诉你要儿女啊，你得积。 哦， 这是也是封建思想。 嗯， 提醒了你爸爸。 不， 你爸爸一想，对呀、啊，我得记呀、啊。你是你爸爸记的 哦。 你爸爸记的。 嗯， 你妈倒的缸。 哦。 我挑到那个农贸市场卖的。 对了，我是那酸菜。 记什么？ 怎么个记啊？ 积儿积女， 积德行善。 哎、啊，这是一种封建思想嘛。 嗯嗯。 可是你爸为你妈，哎呦，不容易呀、 啊。老两口都不容易。 去了四大名山。 嗯 嗯。你爸爸跟你妈是叫拜佛求子吗？ 上哪儿了都？ 要拴娃娃吗？ 嗯，上哪儿啊？ 为你去了四川的那个峨眉山。 哦，峨眉山 啊。 嗯， 还有个山西五台山。 哦， 什么太行山了？就连花果山都去了。 是啊。 可不是啊，那时候交通不便呢。 嗯， 哪儿火车呀、啊？ 对， 你爸爸想牵着马去吧。 哦， 你姥爷不放心。 我姥爷， 你妈是个独生女儿啊。 对对对对对， 不行，我跟着去。 哎呦， 你说这么大岁数骑马吗？ 哦，我姥爷骑着马。 你舅舅也不放心呢。 娘家人啊， 一道我护送。 哦， 拿着个大铁棍儿。 嗯， 挺胖。 哦， 你妈挑着担。 哎。 你爸爸牵着马， 知道， 老夫妻两个高兴， 嗯， 又说又唱， 心里美啊。 嚯、哦，你爸爸跟你妈这么一说、嗯，你挑着担、嗯，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朋友们，我妈跟我爸爸一孙猴一八戒。 这可是你说的， 什么我说的？您往这儿引我呀？ 最后就到了京西妙峰山。 哦，到了妙峰山， 怎么上去的？ 不知道， 一步一个头磕到山上去。 心疼啊， 宋四娘娘那个庙， 嗯， 一进去，大把大把的给钱呢。 哎呦， 他母亲往那儿一跪， 嗯， 祷告，娘娘在上， 嗯， 假门假式在下。 哎，假门假式， 哦。石门赵氏在下， 对，还是赵丽蓉。 望求老娘娘给我们一子。 嗯， 小子的没有，花姑娘的也有。 嗯， 我的金票大大的呢？啊， 我妈变日本了。 完了，站起来拴娃娃。 哦， 娃娃多着呢啊。 是啊， 都是那泥胎。 哦， 泥胎偶像啊。 是 泥娃娃。 嗯， 高娃娃、矮娃娃、胖娃娃、瘦娃娃、丑娃娃、俊娃娃、黑娃娃，把都不拴。 干嘛？ 专门找你， 找我。 一掀那个供桌佛帘， 嗯， 看见你了。 我 四个娃娃 都谁呀、啊？ 有你 啊， 有侯耀文，有牛群 啊， 有冯巩， 嘿，全在那儿呢。 四个娃娃在那儿安安静静的 干嘛呢？ 搓麻呢。 好嘛，四个赌徒啊。 哦，就你高兴。 嗯， 提溜捉五魁，嘿，咱得捞捞。 哦， 你妈一看你就喜欢你。 是啊， 哟，这小娃娃真好玩。 嗯， 你看看，收了钱还想来。 是， 真有志气。 嗯， 还想捞捞呢。 嗯， 得劲儿你吧，掏出那个红线来，把你给拴上了。 哦， 这一拴你， 嗯， 侯耀文直嚷嚷，牛村快跑， 怎么了？ 抓赌的来了。 嗨，瞧吓的， 你说也是巧合呀、啊、 嗯， 自从这个泥娃娃拴到山下，他母亲身怀有孕，有了他了。 哎呦，这拴娃娃感情这么灵呢、啊、 哎呦，你这年轻人也信这灵什么呀？ 不是我，我可不是迷信啊，唐老，您说我妈拴完了这不怀孕？ 你不要宣传这些， 我这 年轻人呢、啊、不应该有这些思想。 我不是迷， 要破除的。 怎么？ 这是生理的现象。 嗯嗯， 卫生常识我要给你上一课。 嗯， 这个男女啊，他只要有疾病就要治啊，就要治疾病啊。 嗯， 要没有疾病，像哎，就拿你爸爸跟你妈举例子。 哎， 年轻， 嗯嗯， 李庄， 嗯嗯， 他必然嘛要怀胎。 哦， 因为你父亲在身体上有一种染色素，和你母亲， 我说行，您别拿我们家长举例子， 这是知识 啊。行了，我明白了， 他必然嘛。 啊啊啊。 可是按道理讲，那是十个月怀胎挂熟自落， 是这样。 结果等来等去，十八个月你还没出世， 十八个月没生下来， 你爸爸高兴啊？ 还高兴呢？ 十八个月， 嗯， 有一句话， 过月的小子贵如金呢、啊、 有这说法。 一年半，一年六厘四， 嗯， 半年，嗯，多不少利息。 我爸爸这儿储蓄来了。 不放心， 嗯， 请来了中医西医给你母亲会诊。 哦， 送到了医院就拿那个 B 超， 嚯、 哦、X 光一照， 嗯， 一检查看见你了， 找着我了。 你不是这么干净，不没这模样。 什么样啊？ 挺长头发，一脸呲鼻， 嗯， 在你妈肚子里边西了西北旮旯正蹲着呢。 我就这模样啊。 医生一看，哎呀，高兴了， 哦， 高兴，赶紧给你爸爸道喜。 哦，道喜。 哎呀，石老先生，我给您道喜了，给您道喜了。 嗯， 您的夫人给您生了一个小子呀。小子？不对，那不算生啊。 嗯， 怀胎十八个月还没有生下来，那是为什么呀？ 嗯， 哎呀，石老先生，暂时他是出不来了。 为什么？ 因为赌博在里边拘留了。 哇。 好的，听众朋友，欣赏了两段程宝华先生不同时期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啊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后天虽然呢是双休日，我们呢还是会打破原有的节目安排，继续的和大家一起呢在节目中通过程宝华先生啊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来共同缅怀这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下边的时间里呢，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心深处一直有个画面，黄昏的树，我靠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书中的我总是一个人的独处，温柔的笔触数爱的苦，写着破碎的幸福，我的付出，这一生绝不会让你阅读，就像你陪我走的路，最后绝不一定同住。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书中的我总是一个人的独处，温柔的笔触描述爱的苦，写着破碎的幸福，我的付出想绝不会让你孤独，就像你陪我走的路，最后却不一定同住，我的辛苦，这一生也许连我 些